让我给你幸福，让我为你全心全意打造一个爱的家，让我陪你吃苦，让我给你幸福，让我的爱变成你的全部，让我陪你吃苦，让我给你幸福，让我为你全心全意打造一个爱的国度，让我陪你吃苦，让我给你幸福，让我的 就在我们

北京、雄安、固安、涿州、盛芳、秦皇岛，2018涂抹少儿教育六大城市八大校区同步招生，您孩子的艺术教育就是要挑剔。课程咨询电话：15001032318，15001032318。 青山里的旗帜，你要我选择继续爱你的方式。你曾经说要保护我，只给我温柔没挫折，可是现在你总是对我回避，不再为我有心事而着急。人说恋爱就像放风筝，如果太计较就有悔恨，只是你们都忘了告诉我，放纵的爱也会让天空挂满伤痕。太委屈，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，不哭泣，全都不曾亏欠你。太委屈，爱着你，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，不能再这样下去，穿过爱的暴风雨，宁愿清醒忍痛地放弃你，也不再爱的梦中委屈自己。保护我，只给我温柔没挫折，可是现在你总是对我回避，不再为我有心事而着急。人说恋爱就像放风筝，如果太计较就有悔恨，只是你们都忘了告诉我，放纵的爱也会让天空画满伤痕。太委屈，连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，不哭泣，因为我对情对爱全都不曾亏欠你。太委屈，爱着你，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，不能再这样下去，穿过爱的暴风雨，宁愿清醒忍痛地放弃你。太委屈，连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，不哭泣，因为我对情对爱全都不曾见你。太委屈，爱着你，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，不能再这样下去，穿过爱的暴风雨，宁愿清醒忍痛地放弃你，也不再爱的梦中委屈自己。 谁偷了你的方位，像微笑时在那河边，誓言流星有一个圆，梦之面我走过山梦远，转身我来到美丽的姐姐，好心甜言，那些最像一只鞋，心田的字是我的诗篇，我爱谁也不爱谁，我是爱情怀来的间谍， 随身带走，想 的只有很微笑的淡薄。我清楚的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，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。我轻轻的尝一口你说的爱我，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。我轻轻的尝一口，味道香浓的说，不喜欢的样子你都有。我轻轻的尝一口你说的爱我，舍不得只有很微笑的淡薄。我轻轻的尝一口，分量虽然不多，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。 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北京、雄安、固安、涿州、盛芳、秦皇岛，2018涂抹少儿教育六大城市八大校区同步招生，您孩子的艺术教育就是要挑剔。课程咨询电话：1500-103-2318，1500-103-2318。 微风

着最深的思量，世间万千的变幻，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，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，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请下载六人游 APP，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。 要如何承担？哦，它依然在浮现，又是你哭泣的双眼，怎能视而不见？我最深的爱恋。 牵着我的手是你，

就这样算好不好？赤裸裸的寂寞朝着心头绕， 你知道吗？没有你的日子，我有多想你。 分手那天，我看着你走远，所有承诺化成了句点，独自守在空荡的房间，爱与痛在我心里纠缠。我们的爱走到了今天，是不是我太自私了一点？我会为你放弃一切，想你的夜，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，不知道你心里还能否为我改变。会为你放弃。 12点了，你肚子饿得咕噜咕噜，别被人听见哦，真糗啊！赶快把手边工作告一个段落，去吃午餐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陶喆。 欢迎致电摩尔龙， 我在南京要贷款， 我在。